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好，平安。 平安。 哎，非常的感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内蒙，啊，非常的感恩。昨天跟张传道一起聊天，也聊到很晚。很感谢主，这些年来你们的厚爱和带导，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激励。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但是主的爱把我们团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在基督里互为肢体的。所以我非常有幸可以在这里服侍，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更有幸的是，主实实在在在这个时代赐给我们一群属灵的伙伴，一起来为主奔跑，一起来为主征战，使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在这个国度当中一起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借着他的道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跟普天下你的众儿女一同来敬拜。 阿们。 使我们知道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的大君王，此时此刻也就在我们中间。 阿们。 主啊，因着这件事情，愿主你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突然敬畏起来。 阿们。 直到我们在这里诵读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也要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勉励激励你的众儿女。 阿们。 使我们一同在你的道上扎根长进。 阿们。 我愿主你以你自己不变的爱和恩典激励在这里的这班你的儿女们。 阿们。 使我们可以一同在这个时代来服侍你。 阿们。 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 阿们。 与我们同在。 阿们。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第十七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七节，我来为弟兄姊妹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第十七节，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今天想借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七节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信仰人生全部的真相。如果你仔细诵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用到了这样一些词汇来描述我们信仰当中那一个改变的大能。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怎么样了？哦，就都死了。一人决定了众人的命运，对吧？然后他说叫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有没有读出一点创世纪的味道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其实使徒保罗的意思非常的明确，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强烈的坚持认为说，基督信仰在信的人身上应该具有翻天覆地的大能。第一，你不用死了；第二，你也不用活了。不用死就是说你确实脱离了地狱的火，不用活是你不用再为着自己原先的那个人生目的去活了。为谁活？为那一个替你死的人而活。哎，各位，他替你死了，所以你不用死了；他替你活了，所以你不用再在那种堕落、罪恶、私欲的光景之下继续活着了。并且他说新造，他说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以一种决绝的人生态度来挑战每一个信徒，告诉他们信仰其实涉及到的是一种彻底的更新和扭转，它不是一套宗教的仪式而已，是整个生命根基和目的的扭转。哎，请注意，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结婚的时候，婚礼的司仪都会说这对新人，对不对？当然，我会觉得说婚姻确实是让人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问题，是的。但我会说有一场属灵的婚姻比你肉身的结婚对你的生命的变化更大，就是从里到外真正的重生。我们属于基督，蒙主的拣选成为主的儿女，这一个新造的人意味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哎，请注意，你要注意这些短语，新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用的都，他用到了已过，意味着一件事，意味着信仰关乎你全部的人生，或者说人生的全部，因为它涉及生死，对吧？哎，各位，因为它涉及生死，它也涉及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永恒的结局，要么在天堂里与神永远同在，这个叫永活；要么在地狱里永远沉沦，这个叫永死。这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最确切无疑的事实，对不对？而保罗把这个事实给你宣告出来，就直逼了一个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就是基督信仰必定是你人生全部的根基和一切的目的，必定是你生命的最核心、最根本。为什么？很简单呀，要么死，要么活，够不够根本？要么永生，要么沉沦，够不够根本？够不够核心？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总之，信仰是人生的全部。各位，让我先来给信仰下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好吧？哎，你们觉得什么叫信仰？你知道，在过去很多年，甚至连不信主的人都会说：“哎呀，人嘛，还是要有个信仰的。”啊，你们听周围的同学同事，有的时候喝大了还会这样说，对不对？啊，人嘛，还是要有信仰的，不然活着没什么目标嘛，不然活着没什么方向嘛。那么请问什么才是信仰呢？什么或者说信仰有哪些的特质呢？哎，有一次我挑战一位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的挂名基督徒一个年轻人，因为我发现信仰对他来讲好像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信仰对他来讲，他来教会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参加教会的团契、爱宴和活动游戏的。那天我想帮助他来梳理他的信仰， 让他明白到底什么是信仰。如果信仰仅仅是吃喝玩乐，如果仅仅是自我满足、自我益处、自我舒适，那个可能不叫信仰，那个叫一起 happy 的兄弟，对不对？那我说，你或许觉得教会的活动还蛮不错的，你或许觉得圣经的话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你或许觉得大家一起玩也很开心，你或许觉得做基督徒也还好，信耶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会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是，如果你是这个状态，来到教会，觉得自己还是蛮嗨的，也还是不错的，也还是有一些收获的而已，我会说，不要假装你已经信了耶稣，因为有可能你还没信。不要假装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很有可能还不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信仰的特质绝对不是一起 happy 的兄弟那么简单。因为信仰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很简单，信仰有这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除非你的信仰关乎到你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事和最核心的事以及所有的事，有点绕哈，最根本的事、最核心的事以及所有的事，除非你的信仰关乎到这些事，否则你就不能说那是你的信仰。王牧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信仰不是你的全部，信仰如果不是你人生的全部，那么信仰就什么都不是，或者仅仅是你的工具，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一时的舒适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你知道信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很多人讲，信仰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信仰当成消遣，把信仰当做业余爱好，把信仰当做装饰品，而不是人生全部的目的。哎，你知道什么叫业余爱好吗？业余爱好的意思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去干，没时间就可以不干，对不对？比如说广场舞，那个叫业余爱好。有位老阿姨听我这样说，她说，怎么可能呢？我来教会已经20年了，我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怎么可能信仰是我的业余爱好呢？我说，事实上有可能一个业余爱好是可以坚持20年的，只不过你坚持的够久而已。为什么？因为当我对他说，阿姨啊，你应该劝你的儿子儿媳来教会啊，因为信仰是关乎永生永死的呀，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们工作忙，哪有时间来教会，我来就可以了。他们是党员，来教会影响工作的，没必要。他们还有房贷，还有车贷，他们需要努力工作。哎，各位，请问这个老阿姨的话回答表明什么是她的信仰？钱是她的信仰，儿女的工作是她的信仰，或者说今生的利益是他的信仰，但耶稣基督绝不可能是他的信仰。因为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他最核心的是什么？笼罩他生命当中最所有事情的是什么？就是金钱、儿女的工作和今生的利益，对不对？而那个就叫信仰，不要搞错了，那个就叫信仰。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出卖了自己，对不对？他以为他信的是耶稣，他成功的把自己给欺骗了，欺骗了20年，他欺骗的特别的成功，他以为他信的是主，有可能还不是。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不是半新半旧的，也不是半推半就的，乃是全部。这个叫做信仰。 所以你会发现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信仰，第一，这个信仰是刺破人生一切虚假面具的利刃，它要刺激每一个人，这段经文要刺激每一个人。第二，这个信仰势必要把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打回原形，要刺破每一个人。第三，也唯有这个信仰带来真正的医治和安慰，带来真正的更新和改变，要翻转每一个相信的人。所以呢，关于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14到15节。第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第二，凭外貌的宗教欺骗我们，16节。凭外貌的宗教欺骗我们。第三，不一样的人生目的翻转我们，17节。不一样的人生目的翻转我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使徒保罗的原话，对吧？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想到自己的癫狂，想到自己的谨守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原因了。他为什么那么癫狂又那么谨守呢？哦，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请注意，使徒保罗讲到这样一个信仰，让我这样来总结，使徒保罗的意思是，我们的命是被基督的命赎回来的，我们免死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得生命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的主替我们被杀。哎，这个被保罗称之为基督的爱。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意思是呀，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被这样的爱激励的，而不是被传销的心灵式的鸡汤催眠的。换言之，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的基础上的。哎，请注意哦，激励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呢在新译本当中被翻译成催逼，他的意思是基督的爱催逼催促着我们。哎，情感看起来表达的更强烈，对吧？意思是基督的爱好像鞭子一样催赶着我们，催促着我们往前走。也有圣经版本呢把这个词激励翻译成叫做刺激啊，说基督的爱刺激着我们。哎，无论如何你都知道，你会发现，意思是这个爱是很强烈的，对不对？这个爱是排山倒海扑面而来的，因为它要刺激我们，像赶车的鞭子一样催逼催促着我们。要在很多人那里，主的爱常常是和风细雨的，对吧？很多人理解当中主的爱常常是润物细无声的，甚至软绵绵的，大概就是恋人互相你侬我侬的。这是很多人对主的爱的第一印象，对不对？但如果你去看先知书的话，其实主的爱从来都是八级地震似的，排山倒海，海啸一般。保罗说，主基督的爱刺激着我们，甚至这个词都可以翻译叫做刺透，刺透我们刚硬的心啊，就把实心变成肉心啊，主基督的爱刺透我们。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在本质上就是被爱刺透，被爱催赶，被爱催逼，被爱掌控。 那么基督的爱是怎么刺激我们的呢？我来讲两个刺激好吧。第一个刺激，基督道成肉身的爱首先深深的否定了我们。哎，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上帝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常常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印象是，哦，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恩待怜悯我们，因为上帝想要救我们，没有错，这当然是正确答案。但其实哈，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对比两个亚当的时候，直言不讳的把这个原因给你点出来了。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呢？很简单，保罗认为因为我们做人做得很失败，因为我们做人做得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无法被神来悦纳，于是以至于需要神的儿子亲自来道成肉身，在人的地位上来代替我们承受刑罚，也代替我们主动的顺服律法，得蒙上帝的喜悦。各位你知道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代替我们的罪，献上圣洁的祭，活出被上帝喜悦的样子，没有错，这当然出于他的爱和恩典，但这恩典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否定，对我们这些原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却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的一个否定。让我这样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本来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突然有一天董事会派了另外一个人来做总经理，请问这意味着什么？啊，这意味着你做经理做得很失败，对吧？这可能意味着你做经理做得不符合董事会的预期，对不对？这意味着你需要别人来代替你做经理啊。当然，这就意味着公司对你做经理这件事的否定，说明你不配做经理，对吗？同样的，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这件事儿，当然是爱我们赐恩给我们的表达，但这个恩典却显明所有亚当的后代做人都很失败，所有亚当的后代做人都极其的失败，我们完全无法满足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的那个荣耀和心意，于是他差自己的儿子来活出一个原本圣洁公义良善的样式。所以你看见了，道成肉身这浩大的恩典和爱，其实是对所有亚当后代的一个深深的否定，并且是本质上的否定。因为道成肉身不是说你智力不行啊，不是说你脾气不行，不是说你能力不够，不是说你人际关系太糟，是说你这个人不行啊，你整个人都不行啊，你做人本身都不行。不服气的话请参考罗马书第一章，保罗经常两头堵的。其实你无论做了什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只要否定你做人很失败，只要否定你这个人，就否定了你的一切，对吧？可惜的是，我们中间那些最优秀、智力最好、看起来最有能力的人，总是无法否定自己。我们总觉得自己行，所以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对不对？然而，当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是对人间一切的智慧、优秀、才能、能力、善行、努力、道德的最彻底的否定。如果你能行的话，他就不需要道成肉身了。人间一切的优秀、才华、能力、智慧、善行、道德、努力，都不足以让天父悦纳我们，都不足以救赎我们脱离地狱的火。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人，来为我们上十字架，才能解决罪和死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我们最彻底的否定，特别对我们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人否定的更大。因为你的坏，因为我的罪，我们的糟糕，糟糕到一个地步，必须要神的儿子死才能够解决。这就表明我们原本的人生，若不是基督，就是彻底的失败。哎，各位，很多时候我会发现，人很难接受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否定自己，他觉得自己行。你对着一个博士，对着一个 CEO， 对着一个拿了 PhD 的人来说，你需要耶稣，你需要信耶稣。他说，我凭什么需要信耶稣？我有高学历，我有高能力，我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在外企高管工作，凭什么需要耶稣？很多人都会这样回应，对不对？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来看，不是离婚的人才需要耶稣吗？不是车祸的人才需要耶稣吗？不是癌症的人才需要耶稣吗？意思是他认为说 PhD、 CEO、 博士、才华、能力的人是不需要耶稣的，这意味着他就把这些当成了他生命的救赎主，对不对？但是这个否定本质上是在告诉我们，你的学历、你的才华、你的知识并不能让你解决罪和死的问题，唯独耶稣基督才能。我觉得这个爱需要深深的刺激我们，刺激我们认识到人生的本相。只有认识到这个人生的本相，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说，主啊，我真的是一无所有。而在主的面前忧伤痛悔，自己谦卑，总是我们进入福音的必经之路。第二个刺激，基督十字架的爱也最深的肯定了我们。是的，前面如果你觉得基督道成肉身的爱最深的否定我们，但我会加一句，我会说基督的爱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最出人意外的、最无与伦比的肯定。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意味着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他的儿子都愿意用他的命来换你的命。人世间有哪个人对我们的肯定那么大？顶多夸你几句，对不对？哎，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很少肯定、赞扬、支持你到一个地步为你舍命，很少，对不对？但是基督却是这样做的。所以就这个意义而来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人表扬你、夸奖你、肯定你，都比不上神的儿子为你死给你带来的肯定那么的大。因为他甚至真是肯定到你一个地步，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肯定、这个爱，同样需要来刺激我们那颗刚硬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个最深的否定和这最深的肯定都刺激到你了吗？通常我会说，不被基督的爱否定的人都是太高看自己了，不被基督的爱否定的人是太把自己的优秀、努力、成功当回事了，觉得自己很牛。你能牛到一个地步，你的成功、优秀、努力能解决自己的罪恶和死亡吗？不仅不能解决，甚至在其中彻底的失败，不然何须基督来做人，对不对？但同样的，不被基督的爱肯定的人是太轻看基督了，是把基督的爱当做了平常。如果基督的爱和恩典都不能深深的满足我们的心，那么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爱和肯定都将无法满足我们，即使能够满足，也将是极其虚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一位年轻的弟兄暗恋教会的一位姊妹啊，跑来跟牧师说，哎，牧师啊，我已经茶不思饭不想了啊，我已经因爱成病，对吧，啊，我已经甚至无法安心的读经祷告灵修了。那你知道牧师看他很痛苦的样子呢，就问了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牧师没有说回去祷告祷告40天会之后去告白，没有啊，牧师就问了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问他说，哎，那个姊妹喜不喜欢你啊，那个姊妹愿不愿意跟你交往呀。那这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确定啊，我不敢问啊，我怕被拒绝啊。于是呢，那一天牧师想跟他聊一聊福音，就对他说，但你知道吗，你都还不确定那个姊妹对你有没有意思，你就已经被这一个不确定的爱给深深的刺激到了，对吧，啊，刺激到一个地步茶不思饭不想，对不对啊，你已经变得不是你了，你已经变得癫狂了，对吧，啊，叫为爱痴狂嘛，已经变得癫狂了。接下来那位牧师告诉他，对着他传福音说，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非常确定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爱你，并且爱到一个地步，我非常确定的是已经为了爱你而死了，已经为你而复活了，并且将来一定还会再来迎娶你我，这是确定无疑的。然后那个牧师问这位弟兄说，请问你有没有被这个爱刺激到呢？你有没有为这个爱而痴狂呢？各位，让我这样说，如果基督确定的爱不能刺激我们，我们却说一个不确定的人的一个不确定的爱却能刺激到我们，那一定是虚假且无理取闹。各位，你看我们多少的时候是多么的虚伪，我们多么的无理取闹，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确定的爱，毫不动摇的爱，总是刺激不到我们。这个世界不确定的爱，总是刺激到我们。我今天好好做生意，明天赚大钱，是不是这个世界对我们不确定的爱？你怎么知道明天赚大钱呢？有可能明天亏大钱，这不确定的。我好好干某个事儿，然后这个世界就回报我某某东西，不确定的。但是你知道，通常做生意的人、追求的人，还是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努力被刺激，对不对？但是我会说，一个最确定的就是主基督的爱。但愿主基督那确定的爱来激励我们，刺激我们。但愿我们做一切事的时候都能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阿们。我深愿主基督那一个最深的否定和最大的肯定的爱都能够激励我们，持续不断的激励我们，持续不断的刺激我们。甚至使徒保罗认为说，只有刺激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我们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而是被这个爱而掌控的人。我们对自我的人生的规划和定义都是被这个爱来定义来规划的，这就叫新造的人。第二，16节，凭外貌的宗教欺骗我们。接下来呢，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哎，你读你的和合本的圣经有一个括号，对不对？外貌原文做肉体，说不凭着外貌，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哎，请问什么叫凭着外貌认人呢？什么叫做凭着外貌认基督呢？啊，外貌 原文叫肉体，叫肉体这个词的在圣经的意思不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其实指的是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败坏的堕落的灵魂的状况，对不对？那个叫肉体的邪情私欲。保罗说我们不再凭着这样的肉体来认基督，来认自己。其实呢，你会发现凭着外貌，凭着肉体来认识一切，来做一切事情，其实是这个世界最常有的宗教的方式。保罗说他不凭着外貌肉体的原因，是因为他被基督的爱刺激到了，对不对？换句话说，被基督的爱刺激的信仰生活以及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和凭着外貌的那种信仰生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方式。那到底什么叫做凭着外貌来认基督呢？什么叫做凭着外貌的认识呢？其实凭着外貌肉体的认识，一言以蔽之，就是靠着自己今生的一切的善行、优秀、成功、努力、才华来救赎自己。这个就叫宗教。什么叫外貌？什么叫肉体？外貌和肉体的意思就是这个堕落世界的通常的价值原则和标准。哎，就像暴发户用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像高官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像学者用学问来蔑视前两种人。哎，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都告诉我们一个法门，什么法门呢？那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去成为人上人，好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的失败，好使自己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好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一无是处，不那么一无价值，甚至我会说最终的目的，好使自己不那么被主的爱来否定。问题是这不就是刚硬不悔改的表现吗？这不就是不愿意被主的爱来否定的表现吗？这不就是没有被主基督的爱来刺激的人那种最习惯最常用的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吗？对不对？这不就是起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过的事情吗？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遮盖自己的羞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使自己看起来好像是穿着衣服的，好像可以看不见羞耻，就是用自己的努力努力的不被主的爱来否定。你知道周马田讲到创世纪第三章那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说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感到罪的羞耻，他们正确的方向是应当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悔改认罪，祈求主的赦免和饶恕，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他们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是藏起来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然后捡几片叶子护在身上，遮盖自己的羞耻，遮盖自己的罪。赵马田说呢，这节经文是对人类全部文明的预言和总结，人类全部文明的预言和总结，千百年来人类一切的文明的本质，就是在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衣裳，有些衣裳叫金钱，有些衣裳叫权力，有些衣裳叫名利，有些衣裳叫地位，叫财富，叫成功，叫学识，总之各色的衣裳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来不让主的爱来否定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穿着衣服的，让自己可以不面对罪的问题，并且还给自己一个评价，五星，说这包装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对不对？而法利赛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吗？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吗？这就是世俗宗教的一切的本质，凭一层无花果树的叶子来过日子，这其实是一种自欺然后欺人啊。 其实我们应该凭动物的皮子来过日子，而不是凭一层无花果树的叶子，对不对？而福音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福音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把这层皮给我们扒掉。路易斯在应该是《离门踏浪号》当中描述说，那一个埃德蒙对吧？不是，不是埃德蒙，是对，尤斯塔斯对不对？他的表弟还是表哥对吧？表弟是的，哇，一层一层的扒，对不对？一层一层的给扒下来。主基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层遮羞布给扒掉，就是用他的爱，深深的否定的爱来刺激你，让你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看见自己的本相。主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他圣洁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用他的爱深深的肯定你，用他的宝血来遮盖你。这就是主基督的爱的刺激。各位，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用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取得了什么成就，有哪些优秀来界定我们自己，但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外貌。因为你无论做了什么事儿，取得了什么成就，有哪些优秀，这都是外貌。外貌永远无法取代本质，唯有本质才能取代本质，对不对？我们本质是亚当的后代，都要死，都有罪，这个叫本质。你说我虽然要死有罪，但是我赚了10亿、100亿也还是外貌呀，对不对？你说我虽然死虽然有罪，但我做了国王，国王也还是外貌呀。除非有另一个本质取代那个本质，就是基督里的新生命和他福音里的永生的盼望，这个叫本质，对不对？才能够彻底的扭转我们。而凭外貌的宗教总会欺骗我们，甚至我必须说他成功的欺骗了整个世界，甚至成功的欺骗了教会当中很多的基督徒。追求自己的努力成功来证明自己，来获得安全感，来为自己遮羞，来隐藏自己的罪恶，以此来拒绝那一位生命的救主更深的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拒绝那一位生命的救主更深的破碎我们，更深的更新我们，更深的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有的时候我们是凭外在的成就来拒绝了这位主的，这个叫宗教的外貌。然而外貌，无花果树的叶子终将会凋落，对不对？终究遮不住我们的罪恶和羞辱，这是一切不信之人的绝望。我会说这也是许多教会内未归正之人的绝望。可惜我们还不够绝望。一个对自己不够绝望的人，对主就永远不够真诚。我们必须对自己足够的绝望，才能够足够的在主的面前服服的下来，说你是主，你是王。对自己不够绝望的时候，我们自己总是愿意做主，愿意做王，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能行啊。每一个人总是想要在巴比塔上添砖加瓦。不，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砸碎那座巴别塔。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座塔，塔顶通天，求主来怜悯我们。唯有十字架竖立在天地之间，才能砸碎那座巴别塔。有一位英国的作家叫史蒂文森，他写过一部科幻小说，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科幻小说，叫做《化身博士》，好莱坞可能都拍成了一部电影，对不对？小说的主角叫做杰克博士，啊，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一个贵族，也是一个大善人，一个绅士。那并且呢，他还乐意帮助穷人，啊，用今天的话说叫高富帅加苏联，对不对？ 准备找对象的时候都喜欢这样的，对吧？高富帅加属灵啊。周围的人都称赞他是一位绅士。有一天呢，可惜杰克博士发现自己的人性当中，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所说的，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善与恶的综合体。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他有一些善良的动机和作为，常常容易被自己邪恶的本性给压制挣扎，所以他很苦恼。这不就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光景吗？对吧？于是呢，他作为一个博士，化学博士，他就幻想说，哎，如果我能够发明一种药剂啊，这种药剂可以把那个邪恶的本性给压下去啊，或者把它给消灭掉啊。你看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这就是儒家理想的追求，对不对？啊，让善良的部分长大，让邪恶的部分缩小啊，那最终就一切完美了啊。这也是今天所有的这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对不对？当然你知道这是一部小说了，小说的情节设定肯定是最终他的药方成功了，他的药方成功了啊。于是呢，他每天在白天就像一位光明的天使行走在人前，帮助更多的人，哦，替天行道，对不对？侠骨柔情啊，抓了很多的罪犯，赢得了市民的尊重，获得了荣誉市民的身份。但有一天啊，你知道小说总是要跌宕起伏，对不对啊？有一天，那天晚上他不小心服用药量的时候，剂量服用大了啊，所以儒家有一天突然娶了个小妾，对吧？啊，没有控制好，结果邪恶的一面开始占据上风，开始占据他的人格。于是那一天晚上，他非常的暴力，做了出去花天酒地，打砸抢，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当他白天醒来的时候，他非常的惊恐，他想要逃避，他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邪恶，他惊恐的说，不不不，不是我干的，不是我，这不是我。他在拒绝，对不对？他在掩耳盗铃。于是呢，那天之后呢，他给晚上出现的那个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啊，用取名字的方式来承包出去啊啊，取了个名字叫海德先生啊啊，不是我，是海德先生，对吧？啊，好让他与白天的这个光明的杰克博士区别开来。就这样呢，白天杰克博士以杰克博士的身份出现，阳光、善良、成功、绅士；晚上呢，他又以海德先生的身份出现。哎，多像我们，对不对？啊，中国儒家都喜欢骂人衣冠禽兽嘛。啊，白天的时候衣冠人模人样的，晚上就禽兽了，对不对？啊，这就是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同时存在，对不对？那就这样，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晚上花天酒地，暴力伤害；白天他阳光灿烂，善行努力。这样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过得逍遥自在。然而好景不长啊，你知道故事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好景不长，因为他突然发现。他发现了一件令人可怕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善良的一面的那个杰克博士呀，在白天出现的时间怎么样？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呢，那个邪恶的海德先生出现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他开始惊恐了，他开始感到很痛苦。但是呢，你知道，另外一方面他又无法自拔，为什么？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他感到无比的喜悦，对不对？甚至小说描述说，因为他觉得海德先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都是完全自我中心的、完全自私的，他感到美妙极了。 他感到美妙极了，他感到棒极了。哎，这个就是圣经所描述的叫最终之乐，对不对？是的，犯罪是上瘾的，犯罪像吸食毒品一样，是有一时的快感的，但是最终让他无法自拔，毁坏他的生命。但你知道，虽然犯罪一时爽，但是过后火葬场啊，过后他还是会有罪疚感呀，还是那个罪疚感还是深深的抓住他。特别杰克博士出现的时候，他就有罪疚感了。于是呢，他就决定下定决心，咬咬牙跺跺脚，不再喝那个药剂了，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后来呢，他又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他白天作为杰克博士的时候呢，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去，热心的帮助人，来弥补海德先生所犯下的那些的罪恶。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位慈善家的动机就是为那个邪恶的自我发出救赎的那一个支票啊？他想用自己白天的那个无私的行为来压制生命当中那个自私的本性。其实史蒂文森的意思是，所有的宗教和道德都在做类似的努力，像杰克博士一样。所以你知道，这种努力做多了是有后果的。你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吗？后果是杰克博士在社会上地位升龙，越来越高，越来越光明，人们越来越敬佩他。并且在没有喝那个药剂之后，海德先生也有一段时间没出现了，这个让杰克博士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觉他又往前成功了，越了一步，对不对？直到有一天，在大白天的时候，阳光灿烂，他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他开始回想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所行的种种的善行，帮助过的人，干过的好人好事，扶过的老奶奶，过的马路，对吧？啊，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他做了这一切的善。他在心里开始给自己一个评价，尽管曾经海德先生有那么一点点的亏欠，有那么一点点的邪恶，但当他数算自己的善事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好得多得多了。像不像我们？我觉得好像我们呀。明明我们糟糕的不得了，还是觉得自己比张弟兄更强，我们还是转手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然后这个时候作者写到说，杰克博士说，我决定用做好事来弥补我过去的恶行。在过去几个月，我努力帮助社会上受苦的人、贫穷的人，我为这个社会做了多少的好事。当我回首时，当我把自己跟别人相比时，以我勤奋的善行来对照那些社会上冷漠的人的时候，我感到多么的美妙。然而，就在我虚荣心涌起的那一刻，一阵疑惑漫过我，我感到极度的恶心，我感到极度的惊恐，因为我往下一看，我又变成了海德先生。哇，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这部小说最精彩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杰克博士第一次在没有喝药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公园里公然的变成了海德先生。为什么？很简单，杰克博士在他一生最接近崇高的时候，在他一生最好的时候，变成了最邪恶的人，因为他转手送给了自己骄傲和自义，对不对？而骄傲和自义是很大的罪呀，他于是催化他变成了海德先生。啊，我觉得这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科幻小说。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海德先生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的话，我觉得确实海德先生就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质。因为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都是罪人，都是犯罪的，一同变为无用。那么我会说， 白天的杰克博士其实就是我们的外貌，其实就是我们的肉体，其实就是我们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面具。然而终将有一天，这些的外貌遮不住我们里面的罪恶的本质。宗教的外貌终有一天会被撕碎，无花果树的叶子终有一天会凋零。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外貌是虚假的，本质还没有变。那我觉得这部小说抓住了福音的实质，也抓住了一切宗教之人的绝望。因为杰克博士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也试图用自己的善行来解决自己的罪。当他的善行几乎达到了超过世界上一切人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时候并没有成就救赎，反而成就了他的骄傲和自义，反而成就了他的自我，反而成就了他变成了一个更邪恶的人，对不对？就在那一瞬间，他变成了自己最恨恶的人，变成了他一直想要摆脱的那个海德先生。人生最失败最可怜的是，终有一天我们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是的，不在福音里就是这样子的。比方有人发誓说，我一定不要像我爸那样，结果30年之后，他妻子在一次争吵当中对他说，你就跟你爸一个德行。从此吸血鬼不仅在夜晚出没，开始在大白天招摇撞市。这就是凭外貌的宗教欺骗我们。但最后我要分享说，不一样的人生目的翻转我们。保罗从前也凭外貌认人，对不对？他曾经凭外貌认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曾经凭外貌认基督的时候，他就逼迫主基督和他的教会，对吧？保罗甚至凭外貌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自以为有热心，不是凭着真知识，对不对？他曾经凭外貌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保罗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这样干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再凭外貌来生活，而是凭主基督的爱来生活。他认识到自己的本相了，并且主基督的爱成了他的生命的本质。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啊，新造的人。在金钱里成不了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哎，各位，什么叫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意思是你的生命不太一样，对不对？意思是你有不一样的生命的根基，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不一样的人生的方向和目的，这个就叫新造的人。其实呢，新造，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创造的语言嘛，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是彻底的更新和改变。请注意，基督徒绝不是改变一些边边角角而已，绝不是说我从前抽烟喝酒，信主了之后不抽烟不喝酒而已，不是的。真正的改变不是改变 50%， 甚至不是改变 99%， 是改变全部，是新造。请注意，这里的更新当然指向的是基督徒称义的地位，没有问题。但请注意，如果你熟悉保罗的书信的话，你知道保罗从来都会把成圣的生活跟称义的地位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圣经真的要求我们圣洁，如同神圣洁那样，对不对？这真的是圣经的要求。圣经要理问答真的告诉我们，从此我们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目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根基，这个叫新造的人。那我常常觉得，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参加主日聚会的信徒来讲，事实上来讲呢，信仰半推半就的情形，信仰不冷不热的光景，总是构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属灵的征战。C.S. 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呢， 我们一般人都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我们都知道成为基督徒应该做一些好事啊，应该遵行圣经的命令，应该看起来跟从前不一样了。确实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好事，有的时候我们也遵行了一些命令，但他有个转折，说他说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会把剩下的那一部分留给自己，继续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哇，我觉得他说的太精准了，对不对？意思是主日我已经去了教会了哟，十一奉献我奉献了，小组查经也参加了，甚至我还参与一点教会的服事，十诫的诫命一般情况我也做到了，甚至我还开放家庭接待了一下小组弟兄姊妹在我家爱宴，应该够了吧。我其他的时间，其他的空间，其他的精力，总可以干一点我想干的事了吧。因为牧师说呢，这种心态叫做纳税人的心态。什么叫纳税人的心态呢？就是我交上去一部分，但是请注意，纳税人的心态交上去的部分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我剩下来的部分是我自己的，全部归我，我自己有主权，我自己来随意的用。但你知道纳税人的心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来类比一下哈。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哦，纳税没有甘甜感恩和喜乐，只有不得不的无奈之举。哎，你们有谁纳税的时候激动的热泪盈眶满心欢喜的？没有吧？我没有激动的热泪盈眶吧，从来不会的。但是问题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要被主基督的爱激动的热泪盈眶，就是被主基督的爱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满心感恩满心喜乐，这是基督信仰的实质呀。因为基督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是有生命力的。假如我们用纳税人的心态来对待这位又真又活的主的话，即使你尽上了一切的任务，但最糟糕的是你不会热泪盈眶，你不会满心欢喜，你的心不会被激励，这才是最糟糕的。我的意思是你或许已经做了很多了，因为纳税也可以纳很多的，但唯独没有激励，没有刺激，没有更新心意，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呀。因为神要我们的是全部的心思和意念，神要我们的全部的理想，神要我们全部的情感，神要我们全部的人生。因为神有资格这样要，为什么？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信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全部，然后也给我们全部，这就是信道的人。这意味着我们整个人生生活的目的和方向都不太一样，这才是信仰的本质。最后让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有一群无恶不作的土匪在京师犯了惊天大案，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他们就逃到了一座帝国不起眼的一座边城，在那里做起了没本钱的生意啊，就拦路抢劫打家劫舍。那官府总是想方设法想要捉拿这群惊天大盗，但是呢总是让他们逃脱，因为他们非常的狡猾啊，他们非常的小心，他们从来不打那种没把握的仗啊，他们每到一座地方去抢劫之前总是提前放风放哨勘察啊。有一天呢，这伙强盗江洋大盗 来到了一座小镇勘察，他们打算抢劫。哎，这会江洋大盗来到这座小镇之后呢，他们非常高兴的发现，很感恩，他们很感恩，因为在帝国的边城，帝国甚至在这里都没有设置衙门和捕快，因为这里没有官府的捕快，都是当地的居民，甚至在这里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最少的也居住了10年以上，有卖豆腐的，有打铁的，有蒸馒头的，有开酒馆的，还有杀猪的，但是就是没有捕快，酒壮怂人胆，没有捕快也可以壮怂人胆，对吧？于是他们就决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实施他们的计划，小说都是在月黑风高，对不对？然后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冲进这座小镇，开始想要劫掠整个小镇。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这群土匪冲进小镇的时候，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居民却突然之间都揭竿而起，身手矫健。原来整个小镇上的人全部都是官府的卧底，全部都是捕快假装的。哎，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对不对？因为这会儿强盗会想，卧底了10年的捕快，那还是捕快吗？卖了10年豆腐的人，他不就是个卖豆腐的吗？然而，你知道，卖豆腐不是他的主业，捕快才是他的主业。卖豆腐也不是他这10年的目的，抓盗贼才是他这10年的目的。虽然他的豆腐做的真的很好吃。事实上，那些卖豆腐的、开酒馆的、打铁的、杀猪的、蒸馒头的，表面上看起来真的就是干那一行的，因为他们干的实在太专业了，太认真了，太自然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群捕快一生都需要反复的强调告诉自己，我是个演员，我其实是捕快，捕快才是他真实的身份。他所卖出的每一块豆腐目的都不在豆腐本身，都是为了终有一天可以抓住这伙江洋大盗。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好吧，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天蒸馒头、打铁、开酒馆、杀猪，我们每一天上班，我们每一天赚钱，每一天学习、坐公交，我们每一天干着自己该干的事儿，看起来我们真的就是坐公交的，让我们坐公交坐得太自然了，对不对？但是我要勉励你们，我们也在主的福音当中彼此勉励，其实我们不是卖豆腐的，其实我们不是开店的，其实我们不是杀猪的，我们真实的身份乃是天国的精兵，我们有一个真实的身份乃是主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需要一生反复的告诉自己，我们真实的身份乃是一位基督徒。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活久了，就误以为自己真是卖豆腐的了，我们就真的把卖豆腐当成自己的主业了，我们就容易忘记了天国子民的身份，对不对？有的时候活久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哎，各位，我们好多人在这个世界卧底卧了30年了，对吧？可能有人已经卧底卧了50多年了，对吧？但是我们可能最后入戏太深了，深到一个地步忘了自己原来的身份不记得自己原来的身份，你说这不是一个卧底最悲哀的一件事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福音若不改变我们人生的起点和目的，福音若不完全的得着我们，福音若非让我们完全的跟随，那我们就是大大的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那个身份它是永恒不变的，对不对？各位，你卖豆腐顶多卖70-80年吧，你总不能卖10000年， 但是你有一个身份是一万年、十亿年、十万亿年永远身份不变的，是什么？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那个身份它是永久的，只不过这个永久的身份就说派你到地上来卧底卧个七十年，卖七十年的豆腐，你卖出的每一块豆腐都是为了去领受我主耶稣基督崇高的使命和宣扬他恩惠的福音。阿们。而今天上午主要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跟我们对一下接头暗号啊，不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对吧？啊，是我说以马内利，你说哈利路亚。阿们。让我们记住自己的这一个真实的身份，因为不一样的人生目的彻底的翻转我们，免得我们渐渐的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和永恒的使命。因为信仰那是人生全部的真相。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自己的话语要来刺激我们每一个人。